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0集。居然 快传调令，把教场的督军全调过来救援。 可他没有韩城的腰牌，根本调不动教场的督军。前院的杀声直逼进来，门口随行的督军拦不住。花十三见势不好，哪还顾得着别人，跟着几座一团的仆从朝后跑。韩世子连刀都舞不动，见状也跟着跑。七尾破门而入，持火寻人，不顾院内的混乱，遇见督军就砍。八大营久居去都，除了上回围剿萧迟也是动过刀子，就没再遇过这样的硬茬。几个将领畏缩避退，底下的士兵跟着转圈圈，让守备军砍得节节败退。守备军没有让火烧太久，八大营分散各处，相互没有传递消息的通道，火势太旺必定会引起怀疑。等到韩府的火扑灭，院内已经倒了一片。七尾没有放过花十三等人，把这群纨绔一并给剿了，只有韩世子钻狗洞给逃掉了。翌日天际露出微光，朝臣们护着李建廷移驾明礼堂，紧接着连发诏书，先罢黜韩氏爵位，再痛斥韩城八大罪状，以勾结同党意图谋反为由，要抄韩氏满门。韩氏老家吴城内树系繁杂，听闻风声都做了鸟兽散，带着细软就跑。短短几日，去都风云巨变，坊间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九重宝座就登上了新的主人。太后抱病卧榻，李建廷百忙之中还要奉太后为祖母太皇太后，每日恭亲侍药，守在榻前伺候。曾遇上书言说楚军德孝兼并，朝野间顿时赞声一片。太后年迈体虚，楚军登基的呼声日渐高涨。姚文玉朝池子里井里撒着饵。 去都风波已平，大帅该回边郡了。 策安都回了交战地，等到大帅回来，他就也该到边郡了。 沈泽川侧身迎着日光，端详掌心里的玉佩。 韩城死得轻巧， 这消息是刚到的。姚文玉指尖残留着饵料，他说 太后回天乏术，经不住世家自寻死路。楚军登基后定会封大帅为爵，这是击鼓防饥之策。 沈泽川拎着玉佩笑起来。姚文玉道 夫君要葛青青回到去都，却又不让他动作，想必是要留作大用。 葛青青不着急，这步棋待楚军登基后才能见功效。 沈泽川看向姚文玉， 我盼着他登基呢。 池塘边的嫩柳柏枝虎奴扑蝶奔出，滚到姚文玉腿边，沾了满身的灰尘。姚文玉垂手摸他， 府君看得远。 薛延卿想要个君主，老天爷还真给他了。 沈泽川微笑， 可是强有力的君主哪会受人摆布 忌惮。 姚文玉轻声说道。 不错。 沈泽川看着群聚过来的锦鲤们一哄而散，都浮在水面，好似雁足。 薛延卿是个权臣， 薛修卓在扶持楚军稽查田税两件事情上功不可没，他不贪不抢不圈地，却是个权臣。这世间聪明的帝王不怕权臣，但一定怕无欲无求的权臣。 薛延卿若是肯在这里努把力，就该给楚军一个能拿到他把柄的机会，即便是无中生有，也要让楚军安心。 没有把柄就意味着不好拿捏，并且无从制衡。姚文玉沉吟着， 薛修卓脾性如此，不会给楚军留下自己的把柄。 沈泽川意味深长地说， 那他就危险了。 忠与奸，有时候界限并不分明，决定权在李建廷手中。沈泽川在葛青青的转述里摸清了韩时宴发生的事情。事实证明，楚军不是薛秀卓挪过来的花瓶，他就像荆棘一般在黄尾边扎上了根，并且靠着远超他人的毅力在这里迅速生长。 既然韩城死了，韩进留着也无用。 沈泽川似乎才记起这个人，对后边的费胜说， 打开韩进的门，放他走，送他回吴城。 费胜以为沈泽川会留着韩进，没料到沈泽川就这样把韩进扔掉了。他觉得可惜，却没敢多嘴。姚婉玉转动四轮车， 大周残破不堪，天子究竟能号令几雄尚且未知，楚军不会在此刻跟薛修卓内讧，眼下要紧的是边军。五月大帅要攻占亲属部的地盘，有雄部不敢在隔岸观火，只怕到时候又是场恶战。 启东军粮充足，戚竹阴不怕，但中伯不养无用之人，海日谷歇了将近半年，该让他出去走走了。 姚婉玉心神领会， 府军是想用海日谷跟有雄不谈。 我听说阿穆尔只是六部首领，有雄部还没有归顺。 沈泽川还看着水面， 亲属部的土地都归阿穆尔所有，他们粮食都给了北边战场的哈森，如今有雄部被迫出战也是为了粮食，而我们不缺粮食。 阿穆尔用蝎子分化了大周，现在沈泽川也拿着批蝎子留在手里是种浪费，他要让海日谷发挥作用。 青鼠部、有熊部、格达勒，还有北边的回岩部。 沈泽川回首， 把这些地方都连起来，就是我要送给阿穆尔的新年贺礼。 阿穆尔从中伯偷走的东西沈泽川要不回来，但他可以换种方式让阿穆尔赔偿。从亲属部的地盘到回岩部的地盘，这条线正好拦在查实河畔， 端州没有足够厚的防御墙。 沈泽川指尖的穗子轻晃， 正巧有熊部也没有。 去都的雨停了，戚竹阴就该回城。他在宫门口接到了花香衣，马车就在旁边，但是他带好猪鸠，对花香衣说， 一起走走吧。 花香衣看戚竹阴断掉的五珠簪还坠着金线挂在他的发间，像是本该如此，瞧不出大帅的狼狈。如果能忽略的那张带着青紫的脸，戚伟抬手示意马车跟在自己后边，等戚竹阴和花香衣走出些距离，他才不远不近地跟着。这会儿街市间扶着暖风，人群熙熙攘攘，空中混杂着汗水和油炸熟食的味道，远处盛开的春花都仿佛蒙着层油腻，让戚竹阴感觉很闷。 你吃吗？ 戚竹阴路过唐人摊子问花香衣，这摊子旁边就是道路，人来车往，尘土飞扬。花香衣是花家的掌上明珠，没到去都前很少出门，待在深院里娇养。他看向戚竹阴，戚竹阴从袖袋里摸出剩余的几枚铜钱，朝他轻弹了一下，在那嗡的清响里满足地说， 啊，我有钱。 这条街不够亮，但是戚竹阴扯着青紫的唇角露出笑，背后的灯笼霎时间依次亮起，他就像十八九岁的少女逃出家来玩，什么事都没放在心上，就惦记着这糖。花香衣攥着帕子，抬起手指点到其中一个， 我想要这个。 他为这句话而羞涩，那细微的情绪藏在眉间，这是他没做过的事情，也是他以前绝不会做的事情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